有报道称呢，特蕾莎梅希望收回英国对边界和法律的控制权。特蕾莎梅表示，有必要的话，我们说过将考虑新安排的实施时间。有报道指出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于近日公布硬脱欧计划，表明呢，他愿意退出欧盟的商品和服务单一市场，以重新获得英国对边界和法律的控制权。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一则绑架案。一月初呢，在重庆的派出所呢是接到了报案，有名小孩被绑架了。当地民警呢找到被绑架的孩子小郑时，孩子呢却一点也不慌张，现场呢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人。经过调查，原来是小郑啊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因为父亲呢长期在外打工，他不想父亲离开，就想以这种方式留住父亲。虽然是一场闹剧，但是看着着实让人心疼。小的时候呢，我们依赖父母，希望他们能多陪伴我们，或许这是孩子心底最单纯美好的期待。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冯小泉的《冰糖葫芦》，这首歌呢也是有着浓郁的春节的气息。 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Nicole，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带来了冯小泉的《冰糖葫芦》。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春节的气息了吧。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以欢乐为主，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盘点那些让你非常尴尬的台词。话说呢，在过去的2016年，不管是小荧幕还是大荧幕，都被呢大 IP 剧是霸屏了。不过口碑呢却不是每一部都是那么好，毕竟呢有一些大 IP 里的名句成了台词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人有一种哇迷之尴尬的感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赶快盘点一下影视剧里那些让人一言难尽的经典名句吧。当然呢，在盘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听一首歌，来自于郭采洁的《怪怪牌》，歌曲之后即将揭晓。 你手机拍照感觉，对就生活中简单的氛围。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由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快放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怎么算？同学始终会遇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我带着重衣，一丝丝砌床，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中间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越问越伤心。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我想哭，你可不可以暂时别忧伤，陪着我。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但如果说下去，或者我有说话未曾讲，你这刹那在何方？如何能联系上？愿你再想本再旁。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一仿佛要等你经过。答应我你从此会在身边，巴人远离，心里亦忧虑，不愿流泪，望着你。在乎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面妆。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如果要说到最尴尬的台词，我想莫过于吴亦凡和刘亦菲主演的高颜值电影《致青春二》里的那一句。菩萨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脑回路清晰的台词呢，配上吴亦凡凡略显浮夸的演技，菩萨真是躺着也中枪啊！讲真的，两个人卿卿我我，干嘛非要扯上菩萨呢？菩萨知不知道你有多难过？我不清楚，但我想菩萨应该很尴尬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是继续听歌，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爱到夏天》。 就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 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面，还那么明显。能不能我们爱到夏天，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变。出现，怎么让你一切能带爱情到永远？我慌张地跟在你后面，你的手曾经那么的安全，怕一瞬间爱在风中变成秋天。 刚才说了，我的凡凡，另外一位小鲜肉杨洋呢，在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呢，饰演的肖奈在等贝微微的时候说的那一句也着实让人滴汗啊。他说，不巧我在等你。不要怪杨洋，要怪只怪编剧太套路，愣是等微微呢一个人在旁边说了半天之后呢，才让肖奈回过头来说出了这么一句话，造就出了一种惊喜的样子。这种霸道总裁的套路真是让人越看越尴尬呀。当然呢，和微微一笑很倾城一样，当初呢何以笙箫默也是霸屏大小屏幕，其中的一句台词你还记得吗？据说呢是为圣斗士们必备的口头禅。台词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么一个人出现过，其他的人都会变成将就，我不愿将就。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给我感觉你属于 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里盘点让我们这种尴尬到极致的台词。讲真的，说情话其实每部剧都有，可是招架不住有些小说呢不仅是情话满满，而且呢一些让人尴尬的冷笑话台词也不少啊。就像鹿晗主演的《择天记》，他的同名小说里愣是有不少段子式的台词，例如那一句，闭上眼便是天黑，不看世界，世界就不存在。所以这是在玩唯心论吗？当然呢，还有更搞笑的是，君要臣死，臣不想死，说好的君命如山呢？说好的圣旨下之，莫有不从呢？不过幸好不是君要臣死，臣偏不死，不然就真是抬杠了啊。怎么办，今天的节目好像越来越欢笑了，赶快要抽离一下，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何韵诗的《喜欢喜欢你》。 喜欢你，纯属想喜欢你，我不祈求完全的得到你，得到你还是得不到你，我都珍惜都响这场戏，有个角色我做，尽量入戏。喜欢你就一定喜欢你，这点头才逗自己的欢喜，不知道如若不喜欢你，我的无聊日子怎处理，有个暗恋对象亦是运气。

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身影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哈伦利亚是你是深蓝色的大海，都像我梦境都打开。 Oh baby，我迫不及待，声音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声音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问你爱你是深蓝色的大海，能让我梦境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爱是深蓝色的大海，能让我梦境都打开。 Oh baby，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很多人呢都已经关注到了大幂幂和赵又廷主演的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要开播了，再加上杨 洋和刘亦菲主演的电影版2017年霸屏的大 IP 呢，就要看《三生三世》了。不知道电视剧和电影版哪个改编更加接近原著？毕竟原著小说那些真情告白听起来真是让人哇抖三抖啊！例如夜华以元神。生计会毁灭四海八荒的东皇钟时，白浅撕心裂肺地说出那句，东皇钟开启了又怎么，八荒众神都被焚尽了又怎么，终归我们两个是在一处的，烧成灰也是堆成一堆的灰，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不过说完夜华就灰飞烟灭了，白浅活着并没有变成一堆灰呀。最后呢，连夜华也因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活了，这就很打脸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江美琪的《我心似海洋》。面对这些霸屏的 IP 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拿出《我心似海洋》的广阔的包容性。好了，歌曲过后，下个时段呢，我们是依旧盘点那些让我们雷人又尴尬的 IP 剧台词，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将更加的精彩。 小小的光亮就足够，在黑暗中

从业内获悉，今年呢，在消费领域将主要扩大中高端消费产品和消费服务等两方面释放需求。一系列供给端促消费新措施呢，将要推出，包括开展新一轮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制定实施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大纲，扩大免税消费，吸引消费回流等，着力解决消费领域供需错配难题。业内专家呢，预计今年消费呢，仍有望延续10%左右的增速，仍将挑起经济增长大梁，服务消费、中高端工业消费品、食品呢将成为消费结构转型的主力。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租女友。回家团聚呢，真是喜忧参半。想到七大姑八大姨的逼婚模式已渐渐开启，大家的内心呢就很焦虑。不少人呢就窜腾啊，租个女友回家过年。最近呢，租女友回家过年的业务是相当的火爆，价格呢也是明码标价，两天一夜2000元到3000元不等。以前呢是找不到女友，而现在呢是租不起女友。其实呢，在我心中还是一直以单身为荣的，找个女朋友秀恩爱有什么好的呀。好了，不开玩笑了，这个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到此结束。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音乐时段。第二个时段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郝云的《海风》，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情。 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起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你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起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不要让我的梦醒来。 时段开始了，你还在吗？此刻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郝云的《海风》。吹吹海风呢，让我们头脑清醒一下。好像上个时段聊得有点开心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盘点大的 IP 剧他们的尴尬又雷人的台词。这一时段呢，我们说的第一部剧呢，应该就是曾经啊黄轩和杨幂一起主演的《翻译官》。在去年呢，毕竟也曾轰轰烈烈的霸屏过一段时间。不过说真的，这部小说还是很厉害的。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呢，是《翻译官》里面也有很多打脸的台词，例如陈嘉阳对乔飞说，翻译官你不合适，结果呢不遗余力的帮人家当翻译官。还有一句话是揭露了所有言情小说里的套路的话，就是在爱情这场博弈战中，最好看的剧情永远都是势均力敌。也就是说，玛丽苏和霸道总裁难道是势均力敌咯？说到杨幂的翻译官，就不得不说唐嫣的年末 IP 大作《锦绣未央》。虽说原著小说《庶女有毒》呢被爆出抄袭了多部小说，但依然挡不住我立堂堂的女主播的效益，那火的是一塌糊涂。不过呢，这部小说呢也有不少让人思维跟不上的台词，例如宁可在孤独里为王，也不在繁华里为奴，和现在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在单车上笑很像吧。不过繁华里为奴貌似也享受不了繁华，真不知道这样的选项有什么吸引力，可能是要方便主角做选择吧。好了，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后弦的《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那里你还欠我一个拥抱，让我醒来可以记起味道，我甜蜜的独身说你爱我，恋爱像过红妆可乐，冰镇的心沸腾忐忑，但全是场你谁在等我， 你的夜来传说，这是软弱不多，我在这里天下空白 最疼爱的人爱我多

别考虑怎么做。和爱情酿的酒， 大热剧《花千骨》，你们还记得吗？在当中呢，最红的一句话莫过于沙千墨姐姐对白子画说的那一句了：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伤他一分，我便屠你满门；你若敢为天下人损他一毫，我便杀尽天下人。真是惊天地又霸气十足。然而后来呢，小骨确实被销魂钉啊伤得很重，可是沙姐姐好像也没有屠长留山满门啊，更没有杀尽天下人，也就是说这只是一句霸气的空话。要论呢能够和花千骨里面的沙姐姐豪情壮语比肩的，大概就是由杨洋主演的即将在2017年上映的舞动乾坤中的那一句了：你若归来，我便在你身边为你挡尽漫天的沙雨；你若归去，我便为你屠歌辕门；即便足踏雪海，我心已冰。讲真的，舞动乾坤呢也是玄幻小说，偏偏这话呢也是如此的相似，看来霸气情话确实满满的套路啊。对于尴尬台词的吐槽呢，先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好歌放松一下心情，来自于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当然这个歌名呢也说明了 IP 网剧当中尴尬的台词真的没那么简单。 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最开心 是坏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此刻呢，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盘点 IP 大剧让我们非常尴尬的台词。除了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舞动乾坤，小谷赵丽颖的新剧《特工皇妃楚乔传》也是未播先火，毕竟呢颖宝这几年势头正盛嘛。而原著小说呢《十一处特工王妃》里的楚乔和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呢，看着也是着实让人揪心。记得剧中呢也有这样一句台词，说的是大夏没了我还有其他将领，父亲没了我还有其他儿子，而星儿若是没了我就没了希望。听起来呢真的是很感人，但是要知道楚乔呢在整部小说里都是非常强势的存在啊，最后呢人家还成了秀丽王，着实很难想象他失去希望的样子呀。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2017年最受瞩目的剧了，自然是少不了陈伟霆和刘诗诗主演的《醉玲珑》。悄悄告诉你，这部小说也是穿越小说里的经典呢。不过穿越小说呢也是有套路的，譬如呢女主角穿回去呢就可以帮男主啊战四方夺天下，但是呢《醉玲珑》呢却更像玛丽苏一点，男主直接拿江山跟美人告白。记得四皇子说的那句台词，能换得你在身边莫说什么兵权，即使呢倾尽天下又如何，这一股爱美人不爱江山的霸气愣是把一干为了皇位争得死去活来的野心家们气得可以活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还对小说里另外一句话感到非常的疑惑，比如这句醉者生行者死，醉者为奴而生，行者奋战而死，愿为奴者尽管饮酒，愿死者随我来。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有点内涵的样子，大概啊就跟鲁迅写的那句你活着但是你已经死了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不过愿者死跟我来不仅呢负能量满满，而且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有点怪怪的，翻译成现代文是不是应该就是不要命的给我上来。 所以说呢，2017年你准备好接受新一波尴尬台词的心灵洗礼了没有？我希望呢，在2017年这些 IP 的大剧呢，也能够贡献这么多经典的台词，让我们好好消化一下。 你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加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天天加班谁受得了， 又加班呢。 试试看，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健康人生，合理加班。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各位好，欢迎收听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看到高速路方向，京承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桥到望河桥是有1.1公里的拥堵情况。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是有1.8公里的拥堵情况。京藏高速北向南方向，从西郊口路到居民团结路有大面积的拥堵，目前已经达到了7公里左右，平均时速已经是低于了20公里。那城市快速路和环线西至门桥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较低。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是有1.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目前也是低于7公里。东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新哈高速到远通桥是有3.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上，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四环北路到紫竹桥之间是有2.6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也是低于了6公里。玲珑路西向东方向，从蓝电厂路到北洼路是有0.5公里的拥堵情况。以上路段崇文门外大街等都是有断续排队和拥堵情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各位在遇到拥堵的时候能够减速慢行，堵车不堵心。我们在下一时段见。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李可。 陈妍希、陈晓喜得爱子，林心如、霍建华喜得爱女之后，娱乐圈的又一对家人升格做父母啦。日前的黄晓明的工作室也是公布了喜讯， Angelababy 呢与日前在香港顺利的产子，黄晓明是全程陪护，暖男本质是显而易见啊。随后呢，杨颖工作室也是同步发出了喜讯，这两位金童玉女顺利升格做父母，喜大普奔。依稀记得在2016年的12月18日 ，Angelababy 夜深人静的那封长信吗？当时呢，很多人还在质疑，临近生产的 Angelababy 怎么突然发起了牢骚？而且当时呢，一众网友还在质疑的是，是不是因为小明哥忙于工作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呢？现在看来，两个人呢就是感情深厚、相濡以沫的典范。其实从相识相知到结婚生子，他们的爱情故事都能写一本书了。2008年，已经名气远播的黄晓明在台湾拍摄电视剧，在拍摄期间，黄晓明在一次友人聚会唱歌的时候，遇到了当时还并不出名的 Angelababy， 但是两个人很快就熟络了，之后呢便成为了朋友，友情升华还要追溯到2009年的9月，当时呢是电影《风声》在台湾的首映 ，Angelababy 亲自到场助阵，引得媒体一阵的热议。在那之后呢，两个人才正式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在和黄晓明在一起之后 ，Baby 的事业瞬间就一帆风顺了，全程热恋出演就是黄晓明极力推荐的结果。从那之后呢，黄教主也是开启了一往无前的宠 Baby 之路，豪车大方送，做什么都要把 Baby 挂在嘴边，简直了。而每一次被访问，一提到黄晓明 ，Baby 呢也有一脸幸福洋溢的模样。这样的一对恋人，终于在2015年5月27号，黄晓明老家领证结婚了。而后的10月8号，那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全程直播，在所有人的见证下，两个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当时黄晓明摘下了爱妻的头纱，深情告白，他说，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这么好过，只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即使7老8十走不动了，你还是我的小公主。就是这样一番告白，让 Baby 当时感动落泪。对于黄晓明的爱意， Baby 回应称，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很想很想跟你说，人生路上我会一直默默支持你，不管你累了还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为你建立一个家庭，让你有个非常圆满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梦想。希望到老了之后，你会跟我说，找我是正确的、快乐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真心的祝福黄晓明和杨颖能够继续幸福的走下去。当然呢，我们也很期待两个人的小宝宝萌照，有如此高颜值的父母，宝宝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少，我们。

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过的往事在心中留下伤疤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大家早上好，我是 Nicole。 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有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 长得大后就会笑的脸，说着一些充满着爱的语言。假如正好你来到身边，也会感觉是在春天。我那么狂，像马儿奔跑在光艳。我有一张失去后告诉别人我已经开始埋怨，原来感觉美好的一切突然变得不想留恋。我真的慌，而觉得所有的肤浅。我已经来，却